们五后的差遣来到了贵邦，可要见你家的夫人，俺家郡主，你就说我招山求见，有要事相商。那门里闻听，往里回禀，寻着那内宅之上的小梅香。丫鬟内禀说周善求见，夫人说他是个心腹的家将，你命他入后堂。这丫鬟传出说周善推荐，在帘儿外跪道说，哎呀，夫人的高见，请再思量。军师执掌，国中使者是家事，却由你主张。倘若是推脱，难以专注。若然，等那皇叔回来再商量。那时节，两下千言。 出城，臣要准备在大江冲我走。 原来如此，吩咐声丫鬟们快备行装，我只带粗人十数个，叫他们套车预备在府堂。丫鬟传出说诸事齐备，这孙夫人对心似箭，也顾不得梳妆，把那真假也未思量。 谢谢。